替徽宗捉刀，然而致使徽宗本人无闻焉耳。就因为这一句话，徽宗的大部分作品那就开始受到了怀疑，哪幅画是真迹，哪幅画是代笔，那可就说不清了。如果是赵佶所画，那么画中人物呢是自己的概率有多大？中国古代的人物怎么画字画像的？有多少为自己画了字画像的？这是中国绘画的主流吗？这都是疑问。有人认为，从蔡京为《听琴图》的题词来看，这并不是徽宗的亲笔。理由呢，是臣子怎么能给皇上的画题字呢？不合体统啊。这话也有道理，但是您不看看这皇上是谁？那是赵佶呀，他在乎吗？他还不是怎么高兴怎么来吗？蔡京的字儿写得好看，皇上就喜欢，来吧，你给我题字吧，没问题，就在我这画上题，人家愿意，哪管什么体统不体统啊。咱们看宋徽宗跟米芾啊两个人闹着玩，什么时候成过体统啊？要不然的话，当初张纯就不会说端王轻佻了。这就是赵佶的性格。现在有两派的意见，一方面赞成是徽宗的亲笔，我们叫正方；一方面不赞成是徽宗的亲笔，我们叫反方。正方的理由呢，从这幅画的题签上来看，它的署名方式不符合徽宗本人一贯的签署方式。再有呢，通过我们看蔡京的题诗，对比蔡京在另外三幅同样属徽宗名下的作品中题的诗的语气来看，似乎能发掘点什么。我们就来比比看吧。对比《玉英图》《雪江归赵图》《文惠图》，还有这幅《听琴图》，从蔡京分别题在上边的诗文中，咱们可以体会一下。先看《玉英图》：皇帝陛下，功德天地，人极飞走，神笔之妙，无以复加。再看雪江追赵图：皇帝陛下，丹青妙笔，盖神智与造化等也。估计呀，能给宋徽宗夸得找不着北喽。这就是蔡京典型的谄媚的题词。以此类推的话，我们现在想，在文惠图当中头一句，蔡京肯定那也得说皇帝陛下，后面哎如何如何，对吧？前两个都是这么写的，但是没有，这次蔡京啊这口吻变了，变成写了一首诗，一首歌颂型的七言绝句。明时不与有堂同，八表人归大道中，可笑当年十八世，经纶谁是出群雄。您瞧见没有，不像刚才那么劈头盖脸的哎一通忽悠了，人家正儿八经的给提了一首诗。那么听琴图呢也如是，在树的正上方，蔡京用他那俊美的行书写了这么一首：银纸调商造下铜，松间已有入松风，仰愧低审含情客，似听无闲一弄钟。在皇帝面前，蔡京不可能展露出啊比皇帝更多的才华。如果一幅画是徽宗亲笔，万一蔡京在这幅画上提了一首诗，而且这首诗做的还神采飞扬，有人认为这个诗哎呦超过了画作，那蔡京这马屁拍的可就不是地方了。 于是乎，谢志柳老先生的观点认为听琴图是怨人的画笔，徽宗认为称心如意，于是命蔡京题诗于上。以上是代表的反方的观点，那么接下来由正方代表发言，坚信这幅画是徽宗皇帝亲笔所作。那么第一个理由呢，画得太好了，画院的人呢那都画不出来。不，这头一个理由啊显得有点不太硬气，这算什么论据呢？貌似有点说服力，但是有些欠缺。没关系，正方啊还能拿出来真正有力的证据，这就和听琴图的流传有关了。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珍宝传奇。 话说这听琴图传至清朝嘉庆年间，曾经一度被赏赐出宫，但是当再次被皇宫收回来的时候，人们惊讶地发现在听琴图上发生了两个重大的变化。第一，手卷变成了立轴，这说明啊有人把它重新装裱过。我们今天介绍这幅画怎么介绍呢？说北宋听琴图立轴卷本设色，纵 147.2 厘米，横 51.3 厘米，是这样吧。如今我们看到的立轴就是当时做了改变的。第二，赵佶原先是双龙的小印，封印呢宣和，后隔水封印正和，宣和正和朱印在装裱立轴的时候都被拿掉了。嘉庆21年编成的录注石渠宝笈三篇记载了本幅绢本直幅横装前隔水宣和寿金书听琴图三字上盖双龙小印，下灵封印二宣和，后隔水灵封印四正和宣和正和。而现在呢，这些印呢全没了，最醒目的就剩下嘉庆那一方御览之宝印在顶头，跟领导盖章似的，那可以说是一抄独霸了。所以如果这个知识没有的话，不知道这一段历史，就不能完全解读听琴图。至于我们呢，也就不要过多的去在意这究竟是不是赵佶的亲笔了。学界呢尚有争论，我们何德何能就能给出一个判断来呢？我们只需要知道这是一幅素雅的好作品，并且代表着宋徽宗的审美情趣，乃至于那一个时代的艺术风格，这也就够了。说到艺术风格，有一点也许值得提一提，宋徽宗啊同时注重写实与写意并存。在中国的绘画史上，宋代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时期，它有一个承前启后的意义。宋代以前呢，画家的笔锋非常的工致，一笔是一笔，技巧非常规矩，笔法也严谨。宋代以后，对于墨色的丰富表现力开始增强了，渐渐的讲究一种晕彩的效果，写意的味道也比较浓。这种画风 尤其是到了明清两代，那就非常明显了。墨分为五色，我们看唐伯虎的山水画就能够感受到这一点，笔墨蓬松多了。再比如我们看到仇英临摹的《清明上河图》跟宋朝张择端的原作的区别，就更能够体味得出来。宋徽宗呢，他是在写实的基础上来表现意境。在宣和画院的考试中，宋徽宗出题，他说深山藏古寺，你们爱怎么画怎么画。当时有人呢就拼命地追求那个古寺的意境，一个个画的呀都是狼腰漫回，岩崖高会，各抱地势，勾心斗角。走廊宽阔而曲折，凸起的屋檐如鸟喙一般向上翘起，楼阁各依地势高下而建，像是互相混抱，又像是互相争斗，以突出这个古寺的雄壮。宋徽宗摇了摇头说，这不行，你无论怎么去抠这古寺，也体现不出来是一个藏字儿，这意境没出来。其中有一个人扣住了题目的重点，这是一个会审题的人，他就画了一幅深山的风景，画得很好，然后蜿蜒出一条小径，一个小和尚啊打水回来。徽宗说妙，有了和尚，附近难道说没有寺院吗？不可能，这小和尚跋山涉水到很远的地方来挑水，那得累死的，又不是上西天取经去，所以寺必定就藏于此山之中，这逻辑很明确。所以徽宗所倡导的意境是建立在一个逻辑的基础之上，那是很理性的。另外还有一个例子，徽宗又出了一个题目叫踏花归来马蹄香，诸位怎么画呢？那些不会审题的人就开始费力不讨好，他们表现出来的重点是在于马蹄上怎么才能够香起来。有的画马踏着一片片的花瓣，地上呢留着马蹄儿甩开的花瓣，等等等等。一般来讲啊，什么是好的创意？好的创意绝对不在于画面上出现题目里头已经有了的意境。比如说藏古寺，您都把古寺给画出来了，这还藏个什么劲儿？马蹄香，您都把画画出花来了，那是花香啊，那还是马蹄香啊。有一个人就没画花，他呀画在马蹄子的周围绕着几只蝴蝶。宋徽宗说对了，这才切合题意，这才能够突出马蹄子留下的残余香味是萦绕不去，把蝴蝶都给吸引来了。他们误认为这是花香，突出散发香味是马蹄而不是别的。我们知道蝴蝶是追着香气走的，非得画蝴蝶不可。你要是在马蹄左右画那么几只苍蝇，那完了，那说明啊这匹马没准刚踩完屎。意境之妙在于举重若轻，千斤的秤砣仿佛我只出了四两的气力就能够举起来。如果千斤的秤砣你就拿出一千斤的力量把它举起来，那就叫举重若重了。所以还是前者那是技高一筹。 欢迎您继续收听一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说起宋徽宗《听琴图》这幅画，相关的幕后故事很多，其中啊，以原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易培基的冤案是最为著名。如果不是这起冤案，也不会被当作赝品在黑箱子里封存了十多年。那这是怎么回事呢？咱们在下次节目当中继续跟您说。最后啊，我还要再跟大家说一说这段故事的演播者祝兆良。他曾经是北京铁路局机务段的一位职工，自幼喜爱曲艺，14岁开始就参加了集贤承运八角鼓票房，在北京曲艺界很有影响的一位演员。 得了，说到这儿，咱们本期的《艺海说宝》告一段落。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